若一生变成了呐喊挣扎变得尖，像露霜是如纸，月亮是烛光。 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宽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北京时间的16:07，欢迎大家来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依然给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here we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哈，还是跟大家伙来关注几个最新的影视方面的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哈，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应该是在明天上映哈，叫做《解忧杂货店》。那这部电影呢，是日本悬疑作家的一部畅销小说改编的。那它是讲述了一家只有写下烦恼投进牛奶箱，第二天呢就会收到回答的神秘杂货铺，在某天晚上被三个身在迷途的年轻人无意闯入了，那没想到呢，由此开启了时光隧道，在和过去不断来往的信件当中链接了未来，而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都由此收获了自己想要的答案。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一部电影哈，据说呢很有治愈的效果，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这里是否还开着？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可我却一事无成。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选择？ 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也没什么要放弃的。 走了，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它从此让我一天天 听不到心随它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梦之城，我是 好了，刚才关注的是一部电影叫做《解忧杂货铺》。那今天关注的第二条影讯呢，是叫做《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哈。这部电影呢是由肖阳执导，冯绍峰、刘亦菲还有李光洁、郭京飞等等哈主演的一部电影，也是在明天上映。讲述了 IT 男元帅终于到了桃花期哈，和美女白千楚开始的一段奇怪但是又非常浪漫的恋情。那么为了诠释一个比较接地气儿的这个狐狸精一样的角色哈，刘亦菲也是不顾形象，喝金鱼水啊，还有狂啃鸡腿，还有这个麦丽丝吼，不禁怀疑接下来是否还会有人找这个刘亦菲拍戏哈。当然这个是她自己说的，那到底呈现出来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哈。在这儿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65 million years ago, a meteor fell to Earth. The alien genes it carried along merged and evolved with creatures on Earth and formed a brand new being, Yaojing. Chen Chudong, 抓捕分发组组长。 发射目标 Confrontation between man and Yaojing is as long as history. Any contact between these two species is disastrous. Once the line is crossed, there will be hell to pay. A young man of no importance, a Yaojing of endangered species, when they decide to embrace the mutual attraction, the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Nasa. Fate, romance, struggle, every ordeal they go through, every choice they make.Will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mankind. 反正我是来报恩的，为你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 好了，刚才是关注到的第二部电影哈，那今天关注的第三部电影呢，就是也同样是在明天哈全国上映的《前任攻略三》哈。因为《前任攻略》呢已经有了前两部了，其实一直都是收获了比较不错的票房结果哈。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它是一种轻喜剧的形式，有些人觉得呢，其实也反映了一些现实社会当中哈这个男生和女生相爱的一些定律。当然，它是比较夸张的表现出来了。那这次呢，《前任攻略三》到底表现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的，先来感受一下哈。 人生每个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人停留，总有一些人来，总有一些人离开。有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就走近了，有的恋人不知道怎么就走散了。寂寞是大都市的通病。 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前任都决定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来个了断局，喝个分手酒，不错。 太累了，我不想伺候。 都是你啊，他就是腻了，不爱了。 女人呢，就得硬呀，就实在心里错。 五年了，换个新鲜的尝尝。 行，你否定，总有人会肯定。替补队员早就想上场，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新鲜的空气 新鲜的运动，新鲜的姑娘。 哇，太累了。 我们这叫分了手还能做朋友。 看看他们前段时间，哈，身边全是小猫，咱们就不能找点小狼狗？ 新鲜姑娘好吃好，反正就是不对味儿。 味儿？我给你发是新鲜姑娘，不是海鲜姑娘。哎， 给大家。 今天怎么搞？ 接着 你就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他，又能怎样？ 回来，回来！林家，我爱你。 好了，最后我们这个画面呢停留在了前任攻略三的一段戏上面哈。那今天我们说到的主题呢其实也跟前任有一些关系，那么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 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了，让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再跟大家问声好。 对，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三个预告片就是前任攻略三啊，因为前任攻略已经有两部了，其实前两部票房还可以，就是我们经常看这种咱们说类似这种比较喜剧题材的电影啊，经常会被大家去骂呀，然后说哎呦这个怎么这么的浮躁啊。但其实前任攻略前两部口碑还可以，就是说还有不少人说从里面也是学习到了一些男女交往的一些 小技巧， 对，小技巧啊，或者小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关于前任的话题啊，就是说在男生女生心中前任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可能真的和前任成为朋友呢？ 这真的是一个躲不开的话题啊。 对，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互动方式呢还是大家可以关注一直播平台，然后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右下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链接了，咱们就一块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前任的话题啊。 哦， 对，首先我想问一下大英，是不是基本上每个人无一避免的都躲不开前任这个问题？ 如果他从一而终的话就没有前任了，但是这是极个别，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一段感情然后从一而终的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大多数人可能经历一个一段感情之后他再有新的感情，那肯定前任这个客观就是存在的了。但是在内心里边前任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存在对前任的困扰。有一部分人是他关于前任的这个情节和感情没有真的在心里解决和终结，所以其实他前任对他来说一直是个课题，一直是个问题，或者一直都是一个没有办法解除的心结。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少数。 对，其实之前也跟大英说啊，说这个我们之前也问过一些周围的朋友，发现好像女孩对前任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掰不清啊，或者说对他的这种眷恋好像会少一些。 对， 然后男孩呢可能很多都或多或少有一两个这种很难忘的初恋呐、或者这样的一些前任哈。我说大英在这个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有发现这种现象吗？ 可能整体上来说，不管是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或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感受里边，哎，都会觉得女生啊，就咱们刚才也会自己交流的时候也会说，哎，我们自己也是女生，会不会觉得女生其实就是觉得现在比较重要，而前任的那个感觉其实不那么明显。然后我觉得的确是，如果我们在内心世界解决了自己关于前任的这样一个感情的节点就终结了之后的话，女生一般是比较干脆利索的。但是男生的话，其实男生还不是说跟前任纠结，我觉得男生大多数是跟没有得到的那个所谓的比如说初恋的情人，他觉得这个事情是无可复制的。大家大多数的男生会对这个初恋会比较有这个这样的情节，他是一个叫什么永远躲不开的初恋前女友。 对，所以很多朋友啊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女孩对于自己 己另外一半，对于自己男朋友的初恋，或者说在一起时间最长的那个女朋友，也会耿耿于怀的， 对，非常警惕。 对，前段时间不是有这个《猎场》在上映吗？ 嗯， 其实我们会发现，《猎场》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男生从学校里面不成熟，兜兜转转转了一圈，最后和他的初恋在一块儿。然后我就看有很多的这个女生朋友又开始警惕起来了，就说：“哇，不会吧？说这个初恋的影响力这么大哈？”咱们先来看一小段，就是说这个初恋对于他的影响呢，其实是非常大，对，而且包括后来他的初恋再次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其实两个人就成了所谓的朋友哈。但是咱们先看第一段吧。 有必要这么神秘吗？ 因为你是知道的，有些事儿在做成之前，我的习惯是不说的。 公司的人连续两个星期都在加班，是不是该为大家做点什么了？ 刚才那一段呢是他的第三任哈、啊、然后在这个吃第二任的醋，这个熊新春是就在这个剧中男主角的第二任女朋友，然后这第三任的女朋友呢先跟第二任做了一个对比哈，然后后来还有一段情节呢是他跟第一任就他的初恋女友 又做了个对比， 对，有了一段这个很长的对话，意思说你能不能离开那个男主角，然后他的这个初恋女朋友说我凭什么离开他呀，就说我又没有怎么样，我们两个只是朋友啊，有这么一段哈，但是那一段呢没有找到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到后来就他的初恋女朋友跟这个男主角分开之后，他们两个一直保持着这个关系哈。 我的正事怎么样？ 哦，你的正事是这样的，秦岭静的区长梦似乎好像没戏。 是吗？ 嗯，差不多，新人选都有了。 从长远来看，没戏对他是大好事儿。幸运之神正在靠近他。 新人选是开发区箭头集团老总，姓展，这人我认识。哦，我这朋友说，这个展跟曲敏静的关系一直就很不对付。 是吗？ 不怕烧错香，只怕挽救命。看来找你是找对人了。 这个曲敏静也不简单啊。 当然，泛泛之辈我能列吗？ 这朋友说，曲敏静以前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超高水平的。 你说的这些我资料里都没有。 不管能不能列成，结果一定要告诉我，我感兴趣。 好，一定。 好了，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他们两个已经在分手了很多年之后啊，一个互动的关系。这个呢，为什么我拿出来想做个对比呢？就是说很多的女生啊，都很担心说男朋友的前女友，尤其是初恋前女友，再次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有威胁感啊，或者觉得非常的害怕，或者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王二大英怎么看待这种威胁啊？ 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女孩子对这个东西的担心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嗯， 因为如果在这个男生心目当中，他的这个初恋女朋友的这个特殊位置的这个特殊性，就让这个男生只要那个女生回头或者有一点点示好的意思，那这个男生马上就会动摇。的确，这种可能性其实是有存在的。 嗯， 所以女孩子担心的这个部分，如果真实存在的话，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道理的。 嗯， 但是有一部分是就是女生过于紧张那个部分。 嗯， 就只要你这个初恋女朋友存在，那不管他在不在你面前，对我来说永远都是威胁。 对 对，这个其实就有点过于紧张了。因为其实的这个东西的存在，其实是我们女生在跟那个所谓隐性的那个男生心目当中的一个完美形象的 PK， 而不是那个真实的所谓前任女友的 PK。 嗯， 所以当你内心去构建那个完美形象跟你做对比的时候，你永远觉得打不过他。每次去试着打败对方的时候，你都发现哦，一定会败下阵来。然后你一边败下阵来，一边战战兢兢地说我打不过他，然后他会把我男朋友抢走。 嗯，就是他会有一种紧张感。 对，非常紧张。 你看到这个猎场后面哈，就是说他的第三任跟第一任两个人虽然是很平静的进行了一番对话哈，但这番对话就很不公平。 嗯， 就第一任呢就是很怎么说，感觉很 hold 住全场的那种，说我不需要离开他，我们没有什么。 嗯， 现在你们两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请你不要把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放在我就关注点在我的身上。 嗯， 说我不会做什么，他也的确没有做什么。 嗯， 所以就这个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第三任他的这个心里非常不踏实。 嗯， 然后他就跟他说你能不能离他远点。但关键是我凭什么离他远一点。你看他们两个之间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哈。而且他的初恋女友也确实是没有破坏他和任何一任女朋友之间的关系。 嗯嗯， 当他们的关系自然结束之后，最后他们两个又在一块儿了。 嗯嗯，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这种前任构成的威胁更多的原因在自己身上。 就是，对，就是那个当事的那个女生，她自己非常紧张。 对， 她因为这个紧张制造了某种所谓的战斗性。那你发现哎，如果你不紧张的话，其实你不需要跟对方战斗，因为对方也没想跟你战斗。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哈，你会有很深的感触，就是关于这个前任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虽然说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对前任的态度也不一样，前任跟前任之间也是不一样的。就有一些呢，你可能觉得这个前任确实在这个人心里面扎的根比较深。 嗯， 有一些呢你会觉得哎就无所谓啊，天天拿来开玩笑都没有关系啊。就是你那个前女友谁谁谁啊也没有关系哈。所以呢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种造成自己心里面的一种紧张感，然后导致了说后来关系的一种恶化，或者说他一直没有很平顺的去把这个关系给理清，是吧？ 对，就是当一个女孩子她在所谓前任的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她是陷入到自己的恐惧当中去处理问题，还是她在直接去面对所谓的这个对方的前任。 嗯， 我觉得如果是基于恐惧的话，那她就非常紧张，她一紧张她就想跟人打架，就想打败对方。但是如果不是基于紧张和恐惧，而是基于说我想了解你，那我了解你的前任，包括你过往的生活，过往的那个情感经历当中是如何成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你不需要担心前任，你只需要去了解你的另一半就可以了，了解他的过往生活。 对， 就不用战斗了，也不用紧张了。 对，我身边真的很多的女性朋友哈，会把这个前任送给男朋友的礼物特别当回事儿的。 对， 但我们看看男生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哈。 好， 想说我过得很好，希望你幸福。 你有那么善良啊？ 没有吗？ 再寄给他吧。前任送我的礼物当然是选择丢掉了，因为现在站在这里面，所以说还是不太好。我觉得这样互相尊重比较好一些。 应该会低价卖给收废品的吧。 如果是前任送我东西的话我觉得没有很多前任送我东西，都是我送他们。如果说是真有的话，我觉得珍藏吧，就是一段美好的回忆，珍藏。 我就把它烧了，因为我觉得就让它烟消云散嘛。 他说前任送我礼物的话，我要看是什么东西了。比较贵重一点的，我就拿去卖了吧。就是比较一般一点的，就拿去丢了。 扔了，留着干嘛？ 前任送的礼物我为什么要留着，直接送给下一任多方便。 我认为前任毕竟是一个我曾经爱过的人，然后他送给我，比如说上个冬天送给我一些围脖呀，一些纪念品之类的，我还在很好的保存下来。我认为 你是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宽呀，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这个我们刚才呢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也开了一小段视频哈，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赵爽。那大家还可以除了收听我们广播之外呢，还可以来收看哈。这收看方式呢，就是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哈，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链接当中了，或者呢是可以在这个982魔力工厂当中点击右下角，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链接当中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前任的话题，让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鲍大英，欢迎大英。 嗯，大家好。嗯， 好，那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关于前任的。刚才我们最后一段哈、啊、看到的是关于怎么处理前任的礼物啊，你看看这男生是怎么说的， 说什么的都有。 对， 烧了呀，直接送给下一任啊。 但我反而是觉得，越是很激进的去处理这些前任的礼物的那些人、嗯、其实反而这个事情在他身上烙下的烙印会越深。 哎，我觉得你还说的真的是这样的。 嗯， 就是他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或者强迫自己的方式去忘掉某个东西。 对， 你发现，就是我发现身边就是感情的相对处理的较好的人，他反而不会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因为他不需要、嗯， 对， 他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说哦，以证明我自己忘记了什么。 嗯， 然后刚才这个视频里边，我觉得那些男孩子还比较有代表性。 嗯， 所以他们其实虽然有点戏谑的成分，但是男生还真的是，我身边很少发现，就是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说男朋友，我很少发现他们留存女友前女友送给他的东西。但是我身边的女性朋友留存前男友和前前男友的东西的还比较普遍。 嗯， 对， 就是我记得身边有一个这个女性朋友哈、啊、跟我说、嗯、说她在处理一些感情问题的时候呢、嗯、就是比如说跟上一段关系结束了， 嗯， 她就会做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件、 嗯、 就是某年某月某分 嗯 某秒，然后写一张小卡片， 嗯， 然后会准备一个小盒子，把所有前任给她的那些东西全都放在那个小盒子里、 嗯、 不会去丢掉， 嗯， 放到小盒子里面等于说封存起来，然后找一个他非常喜欢的时间把它封存起来、 嗯、 然后很有仪式感的就算是结束了、 嗯、 等过段时间呢，大概过了3个月或者是6个月、嗯、就他说他会去看自己的内心、 嗯、 他说什么时候他拿出来这个盒子感觉没有一点波澜了、 嗯、 或者说没有一点感觉了，仿佛是另外一个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了、 嗯嗯、 他说就自己心里面知道是一段感情过了，然后他说一般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去接受下一任的感情。 哦，哎，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其实对感情蛮认真蛮深情的。 嗯， 因为我身边也会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她不是说是前任男友了，她的现男友给她所有的礼物她也装在一个盒子里边。 嗯， 然后我说这都多少年了，看上去就一个旧旧的毛绒玩具， 啊，他说这是那个谁谁谁第一次送我的礼物。我说第一次，这么多年你还留着呢？他说当然要留着了。就是女孩子在这件事情上，她特别注重这个小的细节的仪式感。 嗯， 就是我要留存一个这个东西，郑重的放在我的心里，放在我的世界里。所以我会觉得你刚才分享的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嗯，这类的女孩子都是对感情相对来说比较认真深情的。然后她做这些事情所有的细节也都在支撑这个东西。 对，或者说她自己会处理的比较好，就是自己的感情问题。因为我觉得只有说每一段都在心里面彻彻底底的结束了，其实才不会对你未来的一些事情有影响哈。 对对对， 因为的确是很多我们发现在后任身上体现出来的伤痛都是前任上面没有完成的功课。 嗯， 对吧， 确实是这个功课会一直存在。 对，关键这个就是男生到底想对他们前任说什么哈，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刚才咱们说到是送礼物，那男生怎么看待前任的哈，咱们也一块来看一下。 我想说我过得很好，希望你幸福。 你有那么善良啊？ 没有吗？ 我会对前任说，其实你化的妆更丑。尽管分开这么多年，但是我还能记得你的手机号。 余生对你如初见。 自从分手了之后，你变胖了。 我现在变得更好了，原因是你，但不是为了你。 其实你还好，是我没福气。我没有前任啊，我希望我永远都没有前任。我跟我女朋友很恩爱啊。 青梅枯萎，走马老去，从此我爱的人都像你。 其实你真的不怎么配得上我。 我手机输入法还记得你，但是我早把你忘了。 我现在很幸福，也祝你以后也幸福。 多谢你离开我。 对于你我没什么想说的。 其实你化的妆真的很丑，你知道吗？ 我很幸福，也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我微笑对你说。 当时我脑子进水了吧，现在水干了。 水干了，水干了。 我想对你说，从此你走你的专科职业学院，我走我的本科康庄大道。 我觉得分手就分手吧，我觉得没什么话说。 我们还是可以保持联络，然后还是可以一起合作。希望他未来会找到更好的一个人。 我现在还喜欢着你，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黄小林。 我现在对我前任，就是我们大概分手了3-4个星期，我对他现在一点感觉没有，就是他当时很狠心的甩掉我。然后呢，我现在想对他说，某某你会后悔的，我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我希望的话就是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男朋友，希望他以后的道路越走越顺利。 前任的话还是希望他过得好一点吧。 好，我的前任的话，因为他偏瘦一点，所以我想说，而且他又容易饿，所以我想对他说，就是饿的话要多吃一点，然后多备一点东西在身边。 祝你幸福，都过去了吧。 哎，刚才大英看了这些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年纪不大的一些小男生们哈，对于前任想说的，我不知道大英感触比较深的或者说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位。 反而是最后这两个人 是吧，就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 就是他说的是细节，他说你那么瘦，你要备着点吃的在身边， 对， 然后你要多吃点东西，这种表达。我觉得其实你看前面的好多男孩子都在宣泄情绪，你化了妆更丑呀，然后那个幸亏你离开我啊，感谢你离开我呀，就其实在宣泄对这段感情的一个情绪和不甘心啊或者怎样的。但是你发现最后这两个男生，尤其是倒数第二个男生，他说这个细节的时候，你瞬间觉得这个男孩子对那个女孩子虽然没有一个强迫性的说我还想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他比说我还想跟你在一起都更深情。 对， 就他内心有你对一个真实的关切，而这关切到落实到我发现你好瘦，你不要吃那么少。 我觉得这个点上我其实很难用语言再去评价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我感觉到这个男孩子对那个女孩子情谊。对，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也有几类的男生啊，一类就像大英说的发泄情绪， 对， 化妆丑然后说以后你走你的小独木桥，我走 我 的 康庄 大 道 就你会感觉其实这样的男生真的还挺不成熟，不知道他们是嘴里这么说呢，还是说心里那个坎没有过去啊。但是 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可能是就内心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彻底的了结，就他其实还有一点不甘心，不然的话这个情绪宣泄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表达不出来的。 对，有可能是刚分手啊， 对，还恨在心头呢。 对，就还是你会发现可能他们的这种表达方式啊，包括对前任这种方式，你就觉得哎，有恨其实就是有爱的。 对， 当然也有这个，我看有一个朋友说没有关系啊，说我们这个分开之后以后还可以继续合作嘛。他用了合作这样一个词哈，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是比较成熟一些的处理。 对，我觉得他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他是个，我看他那个表那个外表像是个外国人 或是个混血哈。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那一瞬间想到的是谁，我想到是张曼玉和这个阿塞亚斯，就他的前夫，就是张曼玉在跟他分手之后，两个人等于是又拍了一部电影，然后张曼玉拿了一个国际影后叫清洁的那个电影，我觉得那个是张曼玉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然后那时候刚好是他们分开了之后两个人共同合作的，我发现原来就是两个人在分开之后可以去共同做一个作品还这么的专业这么的优秀，然后那个男生还依然能发现这个女生身上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像张曼玉这种例子当时很触动我，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的关系可以是在结束关系的亲密关系之后还可以有另一种存在，而且这样一种存在是如此的美好有建设性。所以刚才说到这个男生的时候说我们还可以合作，恋人还要更可爱一点，还要更美好一点。这是我自己现在的一个感觉和观点。 其实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个采访当中哈，有一些呢其实明显是不成熟的哈， 对， 看到他们的一些表达， 学生啊会很幼稚的一个感情表达。 对，但是也有一些呢可能是会去祝福啊，或者说希望他变得更好啊等等哈。 对， 但这种是不是他内心当中真的这么想的，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也无从知晓。 对，好多人就跟我说，就是尤其是在吐槽的这个关于感情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我前任过得好，但是我又不希望他过得太好 这个或者说不希望他过得比我好是吗？就确实这是一种可能咱们这个我们以后还可以成为朋友，可以联络，然后可以成为一种互相合作的关系。因为确实像大英说的，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过分去紧张，说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一起，那就是一对情侣。其实有很多种关系的这种 存在的形态。 对对，包括刚才大英说举了张曼玉的这个例子，因为你会更了解对方，你会更知道对方的一些闪光点。 对， 因为毕竟两个人曾经是亲密关系哈。 对， 但其实怎么说呢，我知道在这个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就是界限的理论，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是把界限分得特别清楚，就是说我们两个分开了，虽然我们两个可能还走在路上，但是这条界限是被我给划清了的，我们两个是一个非情侣关系，然后如果说我们两个成为情侣关系，那么我们是打破了这条界限的。 对， 好像说一般把这种界限分得比较我给划清了的，我们两个是一个非情侣关系，然后如果说我们两个成为情侣关系，那么我们是打破了这条界限的。 对， 好像说一般把这种界限分得比较清楚的人比较善于处理这种感情的进入与这个退出， 对， 是吧？ 就他把界限画得很清楚之后，分手就是分手了，我们没有再纠缠。但是能做朋友的那些人呢，他们是一边做朋友一边又不纠缠。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能力，但是有的人说哎，我没有这种能力，我们俩在一起就是纠缠，那我就干脆先画一条线，我们就不纠缠。 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刚才看到的一段采访当中对于前任的态度哈，的确是可以让我们去反思一些事情。其实有一部也是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叫做《我的体育老师》，它里面是遇到了一个前妻的问题哈，就是在这个他跟前妻离婚了之后，就是对于这个孩子是双方抚养嘛，因为两个孩子就是前妻抚养一个，他自己那儿抚养一个哈，但是等到他娶了新的老婆之后哈，就两个家庭之间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我们先来看一个片段哈，我们感受一下，看看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也不怪小米，是我不小心把他办了。 说什么？ 不是小米帮着带这么长时间孩子了，不说谢谢就罢了，是吧？ 你把孩子带成这样，我还要谢谢你们是吗？你是爸爸，带孩子不是你的义务吗？再说了，就算我麻烦你，我麻烦他了吗？你是爸爸，我是妈妈，请问这位谁呀？ 我媳妇儿。 你们一家三口享受天伦之乐去啊。 你这意思是要弟弟不要我了是吧？ 你还把我当妈妈吗？ 我当然当了。 你们别唱了， 唱唱。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一段呢，就是也是近日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哈，叫做《我的体育老师》当中的一个片段。哎，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相当于是男主角的前妻哈， 嗯， 感觉他特别的生气，就是说，尤其是当这个男主角说了一句说这是我媳妇儿啊， 啊对， 哎，你会感觉他瞬间炸燃了那种感觉哈。嗯嗯、大英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的？ 我觉得其实每个女生就算是前妻，她碰见这种表达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瞬间觉得就是尊严扫地、 嗯、 然后虽然我是你的前妻，但你也不用在这彰显一下说这是你媳妇儿吧、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男生有一个态度在里边，说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这个是我们是什么关系、 嗯、 然后我觉得是对那个女孩子的一个保护，其实对自己现任的一个保护、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处理关系里边就不纠缠、 嗯、 然后没有不清楚，所以就是这个男，我觉得这个男生至少有自己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其实不容易让三个人进入到纠缠当中。我反而觉得其实这样的处理关系看上去残忍，事实上是清晰清楚有力量的。 嗯，就说其实是这个女主角，因为最开始是她提出来的要离开那个男行啊、 哦、 等于说她一直没有把这个两个人的界限啊，或者说这些问题掰得特别的清楚。 对， 但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像也确实是女生对于这种界限的划分不会特别清晰，是吧？ 对对、 嗯、 女生经常会把这个感情的这个东西呢弄成一团，就是一团乱麻、 嗯、 然后呢稍微这个感情暧昧一点呢，有的时候女生其实是享受这种小不清楚的。 嗯， 对，她享受这个小不清楚的这个纠缠感啊，这样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小虐心，她甚至都有一点觉得哎，这有点像偶像剧了但是女孩子其实在清楚的这个点上不追求的时候，他经常会让男生陷入到混乱当中。 嗯， 这男生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呀。 嗯， 你这是在闹哪样？ 嗯， 对，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对，所以其实你可能就是在感情当中要去跟男生相处的时候，可能要去清楚一点这些所有的线索性的线条性的东西的时候、 嗯、 你跟男生对接的到底是哪些点，让男生知道你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嗯， 所以其实就是喜欢这种暧昧的或者说是不清楚的这种女生的话，可能稍微照顾一下男生理解这件事情的这个层次啊。 嗯，当然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了说如何去看待前任哈，再抛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说出来的那个话题、 嗯、 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更多的女生前任真的是过了就过了。 嗯， 甚至很多身边的女生会说哎呦，前任过去之后我再看到他的时候哎，他是谁啊就是完全不会有那种心里面的一点点波澜。但是说有一些男生呢可能还是会对前任念念不忘哈。 嗯， 就说大英最后也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他有一些依据或者说有一些道理嘛，在这个情感亲密关系当中。 其实通常女生所谓的那个没有结束的那个情感是说我在这个感情当中我得到的不够。 嗯， 但通常呢其实女生是在感情结束当中，如果是女生主要提出这个分手的或者说这个感情结束的话，那女生其实是已经我觉得我够了，或者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终结的点了，这个时候他其实不需要再去纠缠说我还要在这个男生 身上要更多的东西。 嗯， 但对于男生来说，他的征服感是没有变，没有就是没有尽头的，就是我征服你，那我接下来还要征服你。所以这个事情只要一终结了之后，尤其是对于男生那种连征服都没征服过的，那就更是一个心结了，就连起点都没有。所以其实对于男生来说，这一点可能会更难一点，就是尤其是忘掉初恋这种就是标志性成长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恋人关系啊， 嗯， 对于男生来说可能就更困难一点，因为那是他最初起点上面征服感的一个来源。 嗯，就是说念念不忘的一个来源啊。 对， 哎，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啦。嗯，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进入到秘密话语环节哈，今天还是跟大英来分享一下他在做这个心理咨询当中的一些案例。那今天大英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 其实最近还真有这女孩子找我聊一些什么呢，就是女孩子她自己在一个感情当中其实是面对两个，就是一个是前任，一个是现任。然后呢她跟现任分手之后又去找前任，结果的前任就变成现任，听起来有点狗血，有点混乱啊， 就要理一理。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一个女孩子她经常会，比如说我觉得经常会有女生是这样子的，就是她在一段感情当中受挫了之后，她马上往回头，就回头去找一个依托 安全的港湾。 对，然后那个依托找不着了，觉得不妥了之后，又回头又来找原来的这个依托。 嗯， 就是女生的内心世界里边，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自己的一个明确的在感情上的一个态度的时候，那她就是一个飘零的状态。她整个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一个飘零状态，她到处去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你发现这样处理感情的这个女孩子就统一大范围的，他其实最后其实是找不到一个依托的，因为他自己这个飘零感就注定是他的生命状态。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提出这样问题的女生，我会更多的是觉得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找不到依托，你不要去找前任。 嗯， 因为你找前任依然是以你现在的状态去找前任，说我要靠你一下，我要在这里飘零的状态里边找到一个稳定的感觉，在你身上找，而不是在自己身上找。所以如果说给这样的女孩子建议的话，我会说不要去找前任，也不要去找现任之后然后再回头再找对方。 嗯， 而是你在自己身上找一点确定感，你自己的态度和自己的内心世界是确定了之后，你再去找的时候，你不是一个飘零的感觉去找的，你是明确的坚定的去找的。 对， 我觉得这样姿态的女生她会找到一个她认为的理想的爱情。 嗯嗯，据说这位女生是最近一直在找你来做咨询是吧？就是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她怎么说呢，是把主动权让给了别人。这个主动权并不是说谁在感情关系里更主动的这个问题啊，她的主动权是说在关系里你自己对自己是否有一个主动权。 对， 就是说你去处理关系的时候，他到底是谁，他在你生命当中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他失去的时候会不会失去你生命当中的另外一半的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他是完全寄托给了别人。 嗯， 所以每当这种就是咱们说在大海里漂泊的时候，这个船板没有了的时候，他就感觉哇完了我要淹死了，所以才会反反复复的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存在。 对， 但是我们也说，就是平常也说句俗话，就是说其实你在上次在前任上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你即使再回头再找了他，依然是还是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对吧？ 没错，其实就是所谓的说的直白一点，换人其实是不解决问题的，就只有你换了你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最彻底的、最根本的，去解决了我们自己在感情当中面对困扰的一个根源。 对，关键说这个换内心是怎么换的？其实，很多时候前任也是一个课堂，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很准确，这个说法。 你在前任身上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包括处理感情的方式。虽然可能每一任他的性格不一样，或者你们两个的互动关系不一样，但是其实每一段恋爱你都会学到一些什么。 对， 跟不同的人接触，然后包括他的依恋关系的不一样，就是说你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其实应该去感谢他。 是的， 就是说他教会你成长。 因为两个人在亲密关系里边是彻底的把自己交给对方的那样的一个准备的，当这样的一个人就 就是他给你这样一个学习机会的时候，两个人都彼此给对方这样学习机会的时候、嗯、其实是生命当中非常难得的机遇。所以我觉得这种课堂的确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然后每个人又、哎、乐在其中也痛在其中的、嗯、不过我觉得如果能学到东西的话那也是值得的。 对，所以今天也总结一下我们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前任不是洪水猛兽，真正的洪水猛兽在你自己的内心。 是的， 当你不能很踏实的去面对对方的前任的时候，其实呢你内心的这个很多小妖怪也会跳出来这个吞噬你的内心啊。 对， 其实不妨说把前任当成课堂，然后在恋爱当中哈、啊、在感情的经历当中慢慢的去成长，其实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可以去很好的处理这个感情关系的人。那等到一份恋情结束了，可能你们也会变成很好的合作的关系。 是的是的、嗯、我觉得这很理想的状态。 对，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哈，也再次感谢大英做客今天的节目、 嗯、 那么稍后呢我们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赵爽。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got. Cause when they own the information, oh, they can bend it all they want. That's why we're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 We keep on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 It's not that we don't care, we just know that the body's fair. So we keep on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